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2集《不速之客》。夜色渐渐沉了下来，寺庙中撞钟的和尚撞完了最后一次钟，天色浓重的如泼墨，淅淅沥沥的雨水击打在树丛中，散发出芬芳的泥土香味。沈月坐在桌前，放下手中的书页，揉了揉眼，似乎是觉得有些困倦。身边的丫头问道： 姑娘可要歇着了？ 沈月不言，打开窗户，隔壁房屋住的是沈清。沈清的房离他不远，此刻还亮着灯火。 二姑娘是想和大姑娘一起睡吗？ 丫鬟迟疑地问道。 不了。 沈月有些厌恶地转身。 去将院子的门掩上吧。 另一头，沈清屋中，沈清摆弄着手中的小玩意儿，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瞧了一眼外头。 都这样晚了，还是歇着好了。 他站起身来。路过桌前时，突然瞧见那里摆着一只造型别致的香炉，还有一只香。沈清捻起来闻了闻，只觉得煞是清香，便道： 这只熏香也点上。 又过了小半刻，屋中灯火也便熄灭了，一切归于寂静。深山中的古寺到了深夜，除了鸟鸣和虫蚁，就只有雨水击打在瓦片上，顺着屋檐滴在石板上发出的清脆响声。万分的沉寂中，北阁最里间的那间屋子灯火也悄无声息地熄灭了。黑暗中似乎有什么人的脚步声轻巧划过，而若是此刻有人路过，便可见窗前桌边坐着一名紫衣少女。他容颜冷清，面无表情，唯有一双眼睛在黑夜中都不掩清澈，仿佛意欲捕猎的巨兽在紧紧追随着猎物的到来。头上的瓦片似乎发出了窸窸窣窣的清脆响声，站在沈庙身后的谷雨和惊蛰二人同时抬起头来，一脸紧张地护着桌前的人。片刻后，窗外传出了一声喵的猫叫，二人同时松了一口气，可没等他们的这口气落下，便又听得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那声音虽然轻，落在毫无睡意的三人中却分外明显。紧接着窗户被人打开，一个人影跃了进来。那人轻声道： 小姐，是我莫晴。 谷雨和惊蛰这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。金哲点起了一根细蜡烛，生怕那光透到外头去。乍看之下却惊讶得很，只见莫晴的背上竟还扛着一人，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沈清。此刻沈清双眼紧闭，一副昏睡不醒的模样。金哲和谷雨心中俱是惊惧不已，沈妙却是扫了沈清一眼，淡淡地说道： 你做得很好。 莫晴脸色有些尴尬，他也是第一回做这种事情，他并不知道沈庙究竟打算做什么，心中只想着大约是沈庙小姐脾气对自己住的屋子不满，是以才用这种法子半夜偷偷地换了屋子。不过这用的方式也实在是太粗暴了一些，若是一个不小心被人发现将他当作采花贼，但凭满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不过好在那沈清和沈月的屋外竟然统共只有两名护卫，作为一个将门小姐来说，这样的人数未免也太过奇怪了。只是既然如此，她倒不会自找麻烦，扛个小姑娘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。而在那之前，她也依照沈庙的吩咐给沈清的熏香里掺了一些让她睡得沉沉的东西。 把她扛到床上去吧。 莫晴依言照做，想了想便又扯过床上的被子给沈清盖上。即便到了这个时候，莫晴依旧弄不明白 沈庙究竟想做什么。 姑娘，咱们现在…… 谷雨试探地问道。这屋里除了沈庙，大约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。莫晴以为沈庙是赌气的玩闹，金哲和谷雨却能够隐隐约约察觉出一些不适来。沈庙如今早已不是因为屋子不适就和人赌气的性子，更何况大半夜的将人扛出来，若只是为了这点事，未免太小题大做。沈庙扫了一眼床上的人，走吧。 走？ 谷雨一愣。 咱们去哪儿？ 自然是去我这位姐姐的闺房了。莫晴心中叹道，果真是小孩子家的玩闹。心中倒是有几分对沈庙的不满，没想到沈庙看上去文静冷淡，私下里却是这么争强好胜的性子，为了一点小事连自己堂姐的清白都敢不要。他正想着，忽然面色一变，低声道， 谁？ 这下子谷雨和金哲顿时着慌起来。你方才来的时候可被人瞧见了。沈庙面色一沉，若是那边的人断没有这样快的道理，以任婉云万事周全的性子也必然会让那边等久一些，何以莫晴刚将人送来就有人找上门来？若是……他神色变了几遍，实在不行便也只能用最下等的办法了。 我先出去看看。 莫晴紧张地抽出腰间的佩剑，可刚走到门口便见窗前掠过一个人影，因着不敢闹大动静，莫晴低声喝道， 什么人？ 抽剑便朝对方划了过去，而那黑衣人却是轻松便躲过莫晴的剑，也不知是用了什么身法，一只脚踏在窗沿便如燕子一般飞了进来。这地方他窜来的如鱼得水，而一进房便猛地回身，莫晴还来不及反应，那人却侧身一闪，轻巧地就夺过莫晴手中的剑，下一刻那把剑横在了莫晴的脖颈之上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沈庙心中也有些惊异，莫晴的武功既然能够做到侍卫统领的位置，自然是不低的，当初凭借着他的功夫护送着沈庙在秦国安然无恙了多年，如今竟在这黑衣人手下过了不满五招，甚至被人夺了剑。莫晴大约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比自己高明许多，似是惭愧却更担心沈庙的安危。他道， 在下与兄台无怨无仇，兄台为何下此毒手？ 他这话也没有说错，今夜这寺庙里除了和尚外就是神府的护卫，可神府的护卫里没有这等高明手法的。莫晴心中惊异，这卧龙寺难不成还有其他人不成？对方却没有要松手的意思，只听得微微一声响，却是沈庙寻了个火折子，将方才已经快要熄灭的蜡烛重新点上。对方没有料到会有人突然亮起火折子，掩饰都没有来得及掩饰，下意识就目露杀意，显然打算是干杀人灭口的营生了。然而那小半昏黄的光亮起，屋中一切都无所遁形。沈庙清冷的目光中，对面之人俊美无愁的面上闪过一丝愕然，随即皱了皱眉冷道， 沈家丫头 可否放了我的护卫？沈庙的声音比外头的秋雨还要凉，谢谢侯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